第133集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刚回到车上，温小辉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他拿起来一看，是黎硕打来的。他大概预感黎硕会说些什么，但他又急于想知道李成秀怎么样了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 小辉，洛毅找到你了。 啊，是。你别紧张，我挺好的。 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 我在工作室啊。李大哥，你还是先忙自己的事吧。我挺好的，我觉得…… 温小辉看了洛毅一眼，咬了咬牙。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现在正在积极的沟通。以前是我太幼稚了，太小题大做了，也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。现在我没事了，过段时间我就回京城了。有空我来看你。 你现在说的话是出自你自己的意愿吗？ 当然是啊，李大哥。我跟他之间的问题有些复杂，但不是不能解决的。与其继续逃避，还是痛快解决比较好。我现在很好。你现在有其他要保护的人了，去找他吧。 我先去找程秀，过几天再跟你联系。 好，你注意安全。 你说的很好， 我不是为了你。 眼见着温小辉脸上的笑容在转瞬间消失，洛毅的心脏跟着揪了起来。他看着温小辉线条冷硬的侧脸，恨不得将这个人融进自己身体里，那样他是不是就能得到他的一切，让两人永远也不会分开。回家之后，温小辉开始收拾行李，还有房子、车等一系列的事要处理。他打算都交给洛毅。洛毅给他泡了杯茶。 我们暂时不回去。 不回去？ 长行的案子判了，一审判了他20年，他正在准备上诉，这时候太危险，留在这里反而好。 你是跑我这儿避难的吗？ 不是。我只是来找你，你的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 温小辉讽刺地笑了笑，没回话。 曾经我以为我活着的目标就是扳倒长行，可是你出现了。我说过，现在你才是我的目标。 与我无关。 温小辉把行李箱归拢回原位，就想离开房间。洛伊拉住他的胳膊，低头看着他。 我陪你去美国看你妈妈吧。 你看我妈干嘛？ 那套浴室你还没送吧？那由我亲自送给她好了。 你敢？ 相比温小辉的暴躁，洛伊的表情可谓和风细雨。 小辉哥，没有什么是我不敢的，只有我想不想。 你不准出现在我妈面前。 他已经知道我的存在，也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我还想让他知道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 你他妈只会把我妈气死！ 他早晚要接受。 洛毅，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替别人想一想？对，你厉害，没有什么是你不敢的。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 洛毅一眨不眨地看着温小辉，眼圈慢慢红了。 我只是希望他承认我们。 洛毅，我们之间是别人承不承认的问题吗？ 那我该怎么办？ 温小辉难受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要走。洛毅用力地抱住他，声音依然是哽咽的。 那我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该说什么做什么，你才会原谅我？不要让我走，只有这一点我做不到。 他明明将温小辉牢牢地锁在怀里，却觉得彼此的心隔着万水千山。他以为聪明的人总会想到解决问题的途径，为什么独独碰到这件事，他束手无策？他越是用力地握紧手心，沙子就流得越快。 每天看着温小辉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样的心痛。温小辉闭上了眼睛，心脏陡然一阵剧痛，脚跟生了根一般动弹不得。 对不起，小辉哥，对不起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什么都愿意给你。 放开。 今天是5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妈妈。 洛伊突然说出口的话让温小辉心神一颤。 她陪我过了年，那是第一次她从年三十陪我到初七，然后她就走了，消失了快1个月。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…… 洛伊用力收紧臂膀，仿佛这样就能将温小辉嵌入自己的身体。 我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东西到最后都没了，所以我敢孤注一掷，想夺走我的一切的那个人复仇。可我没想到会有你，我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重要。我以为不惜一切也要达成的目标根本比不上你，我明白得太晚了。 温小辉的脸色变得苍白如纸，洛雅雅的容颜再次浮现在了他面前。其实那么多年不见了，他本不该记得他的长相，可遗传了他容貌的洛伊成了他生命中永不磨灭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所以他清楚地记得雅雅的脸，就像他永远无法忘记洛伊的脸。那实在是一副无可挑剔的角色容颜，可惜这两个一个薄命一个薄幸。洛伊的字字句句如刀子一般钻进了他的心里，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像血一样在流失。那也许是他的经历，他感到四肢发软，大脑逐渐变得空白。当他心慌意乱的时候，他本能地选择逃避思考。他不能再被洛伊迷惑，他之所以摔得几乎爬不起来，就是因为他曾经信任这个人。不止一次，他不会再让自己陷入那样的漩涡。 洛伊，别跟我装可怜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。 洛伊闭上了眼睛，眉头深锁，脸上浮现明显的痛苦。他重重地换了一口气。 我们不去美国了，我可以暂时不去见他，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你很自然地站在他面前。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母亲。 温小辉松了口气，慢慢掰开了洛伊的手，脱离了他的钳制。洛伊看着温小辉的背影，有些脱力地靠在了门框上，他的脑中纷乱不堪。他看着天花板，眼神从毫无焦距的迷茫到慢慢聚焦的清明，深邃的黑眸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温小辉仿佛回到了刚来到彭城时的状态，呆滞堕落魂不守舍。只是跟那时不同，有洛伊料理他的起居，他不会昼夜颠倒，也不会三餐不济。只是在洛伊身边，他似乎失去了笑的能力，就如同住在狼窝里，心弦随时都紧绷着。洛伊每天都想和他说更多的话，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，常抱着他亲吻，可他大多没什么反应。 洛伊看在眼里，每每难受得不知所措。有一天，家里的门铃突然响了。温小慧听到门铃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，因为她家那个门铃等同于摆设，除了物业和快递，几乎没人按过。 去开门看看。 你干了什么？ 哎，我没干什么。 温小慧带着疑惑走了过去，打开了门。门外的人让她顿时忘了呼吸。 小慧。 罗瑞一身风尘仆仆，在见到温小辉的一瞬间，眼圈就红了。他猛地扑到了温小辉身上，用力抱住了他。温小辉的身体后仰，险些被扑倒在地。他怔愣了两秒，还不敢相信怀里的人是他最思念的朋友。 罗瑞。 罗瑞抱着他哇哇哭了起来。温小慧鼻头一酸，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。她用力回抱住罗瑞，冰冷的心脏顿时被注入了丝丝暖流。罗瑞哭得像个刚找到妈的小孩。温小慧吸着鼻子，猜测罗瑞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。他看向了洛伊。 不是我让他来的，是他自己给我打了电话。 我想见你吗？我都看不见你，我特别不放心。 我都说我没事了。 罗瑞捧着他的脸，端详了一会儿。 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啊，你眼底长细纹了。 靠，胡说！ 罗瑞扑哧一声笑了，笑完又流下几滴眼泪，也不知该哭该笑。 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么久不见，让我看看你漂亮的样子。 罗瑞抹掉了眼泪，回头看了洛伊一眼，充满了敌意。 我们进屋说。 你们聊，我去做点沙拉。